佢係益咗啲叫做係都係嗰啲係一手樓價市場啊嘛，咁變咗其實啲錢，喂，你都係益咗去嗰啲叫做係地產商嗰度嘅啫，冇分別嘅喎。即係如果你講嗰個經，即係政經啊，嗰、那個政治經濟嗰個權力架構咧，一樣嘅啫，其實都係你冇辦法唔靠嗰班人嘅喎。不過 anyway 啦，咁啊今日阿翟少喺度，喂，我哋都講下教育啦。 好， 唉，咁啊即係 咁我可以講嘢 啊。係啊，咁啊即係呢個咧。琴日啦，就投票啊！立法會終於唔係琴日，係咪前日定 係呢兩日咯？唔記得 啦。立法會終於即係回復正常運作啦。咁就有個動議，就係話咧可唔可以俾呢個中史科啊，中國歷史科獨立成科啊？咁因為咧，即係呢個啊教育局局長啦，呢、這個光頭佬啦，叫咩名啊？唔記得咗。 黑劍 啊，又話而家廣獨勢頭好勁啊，係咪？即係你要有翻一啲即係叫做 national bonding 啊，咁起碼就係等啲人唔好咁講獨啦，係咪？咁就佢又話就呢個強制性係嘛？呢、這個 唔係今次就張國軍去講嘅，即係好得意嗰個位置，我覺得咧係張國軍就攞呢一個動議出嚟，就話初中要獨立成科， 初中歷史獨立成科 係啦。但係咧反而就吳克儉咧就話冇乜必要，我覺得 佢竟然咁講， 真 係 好奇怪 嘅。佢本身就 OK 嘅又 咁啊，但係總之而家啲主旋律就都係要，即係其實張國軍嗰個議案都係覺得即係有好多本土派嗰個幾格格咁啊，就唔認識中國歷史，咁需要加強中國歷史教育咁。咁其實都係嗰套老路啦，即係啲保皇黨講嚟講去都係嗰幾句噶啦，其實不过就系咯，即系你讲先啦，都系 唔系啊？我其实我觉得冇乜即嗱，因为其实有啲人有啲人屌刘小丽啦，因为佢冇开会啦，系咪？有即系因为我上个礼拜又帮佢讲咗啲说话咁样，就有啲人好大反应，因为我又唔系好明白，系嘛？ 佢又关公啊？佢又 其实佢好关公啊！即系佢因为佢 冇投票定系冇揿错掣定系咩？今次啊？ 佢今次冇出席， 冇开会。 咁就据说咧，就系因为咧，因为就今朝有单官司，就要同即系律师开会。咁所以咧就开唔到会啦。 咁咪佢开啊？佢咪怕投呢下票啊？ 我唔知啊。咁但系据阿翟少嘅讲法，其实原来即系今次嘅会议唔系咁紧要啫嘛。其实 咁啊，其实冇乜特别嘢嗰啲冇约束力动议，即系 冇约束力动议嘅，其实系即系所谓强制独立成科咧，都强制唔到嘅系嘛。但我见佢又分早点票嘅又。 唔系嗱，我一路咁样分析，唔好话系背后老共咩阴谋住啦，或者佢究竟成个部署系点？但确实。如果你中國歷史咧，係變成一個喺中一、中二、中三個階段裏面咧，係一定要讀嘅咧。 哦， 唔使講到好誇張啊！嗰啲民族意識係自然會衍生出嚟，慢慢滲落去。即係例如話，我哋呢一個年代嘅人，即使我好唔中意讀中文都好，即係全部揀曬英文嗰啲科目都好。我以前係咁，因為我十隻字有兩三隻嗰啲字，我係嗰啲白字我係唔識寫嘅。後期因為焗住係咁俾人改先至進步咗少少。但係你始終讀過佢嗰個年代，尤其是咧個民族意識喺邊度嚟咧？你睇清朝嗰段歷史，由鴉片戰爭、八國聯軍、 喪權辱國啊！ 百日維新，辛亥革命。喂，你睇完之後，即係簡單，就係你同我都中意睇嗰套，即係叫 走向共和。 走向共和 嗰套好睇啊！我都中意睇。 喂，你會有少少，即使好憎普通話，亦都好憎共產黨都好，即係總有一種同理心，就覺得冇俾人咁恰嘅大佬。即係唔係因為睇清武盤嚇？即系輻射出嚟嘅嚇，或者我要打鬼佬啊，要打日本仔，唔係嗰啲又即係誇少少。其實佢都能夠成為咁受歡迎嘅一套喺七十年代李小龍能夠紅嘅一套戲咧，其實都係有個成個社會基礎喺度噶嘛，嘅意識形態喺度噶嘛，覺得要中國人民站起來啊嘛，老毛嗰句冇錯㗎，1949年11月1日啊，喺呢個天安門城樓裏邊講嗰句説話。其實就是你讀了那段歷史潛移默化了 即係個被害者意識啊，講到你就係、是， 冇錯。 嗱，唔係首先， 雖然我自己個人嚟講咧，我就即係真係飛咗嗰一百年，我係冇，就算我 World History 嗰陣時候，我都冇讀過一百年，因為我唔知點答大佬題目，大佬 答日本史啊嘛，嗰、那個都 係。但係 anyway， 即係嗱因為網上面咧就好多人就話，唉、哎、咁樣都甩咯，係嘛？講翻劉小麗啊， 唔係劉小麗嗱、啊，如果你用陰謀論去估咧。就好容易理解嘅啫，因为嗱，你赞成唔系，嗱你赞成，即系好似我哋嗰啲讲好耐嘅人， 系， 咁我冇理由唔会赞成嘅。 咁咪学郑重泰投弃权咯， 系啊，咁佢投弃权仲， 喂，你冇理由会赞，即系你冇理由唔赞成嘅，因为你讲唔通啊，因为点解咧？唔系话要加强你个民族意识嘅问题，而系在于而家你喺一国两制之下，你都要认识一国嘅历史啊，哥仔系嘛？ 要嘅，我觉得要嘅。 不过你个 perspective 系唔系用老共认为呢一个嘅洪秀全嗰阵时候搞个叫咩话？ 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或者系当年嘅义和团事件，呢啲系一个英勇正义嘅行为。喂，老共诠释呢段历史，梗系有问题啦！你梗系唔系用呢个 perspective 啦，而系你了解一国嘅情况之下，或者你喺俾佢控制嘅情况之下，话我要知道究竟呢班人系癫成点噶嘛？ 唔系嗱，咁讲个争议喺边度？ 系渣成点啊嘛？或者系 我觉得主要即系如果你话强制性读呢、這个中史嘅话咧，好多人对嗰、那个个戒心啊，就在于喂会唔会又系洗脑啊？另类嘅 会噶， 系咪即系呢个 系根本就系啊？ 唔系个 concern 就 系 咁样啦、啊。 全世界嘅历史教育就都系要洗脑噶啦， 都要洗脑。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其实如果你话初中历史嚟讲，嗰、那个近代史嘅比例其实系占咗几多咧？其实 好少啊，而家咪多数一个学期多少少。 咁啊，嗰啲即系如果你所谓嘅， 即系唔系清朝打后嘅，佢教清朝都教到中三学期头咁样十一二月 噶。因为我哋嗰个成长历程嚟讲咧，因为其实我系即系零六年嘅大学毕业啦，我同阿 我主要我突然间插一句就系咧，我想就话，如果我系立法会员嘅话，我好啊，中国历史啊嘛，1949年嗰段开始。 话你 睇你点死？ 唔系咁，所以 嗰个叫近代史， 系嘛？啊，近代史啊，大哥，你一定要讲一段啊，由三反五反开始讲起啊，由呢个政治迫害讲起啊，排除意见讲起，即系你话引蛇出洞讲起啊，大佬。 唔系，所以 呢个系对中国人最好嘅教训啊！ 啊，郭家麒咪讲过咯，不如讲埋六七暴动啦， 唔系讲埋港史啦， 讲埋天安门事件啦， 咪咯，八九咯，六岁咯。系嘛？喂，我以前啊，曾经喺仲喺民主党个年代，曾经做了过一个 research， 有一条 multiple choice 咧，我真系答低。喂，好明显嗱 ，multiple choice 有啱定唔啱嘅啫嘛，冇得 argue 嘅，唔系写篇文出嚟喺度论述嘛。点知嗰条问题问咩咧？哇，我真系印象深刻，到今日都仲记得，死都记得我估我。佢问国民党点解会败走中国大陆？Multiple choice， 佢好似唔知系即系你知道啦，佢通常有三四个答案，跟住就一拼二三或者一拼二四嗰啲咁嘅嘢噶嘛。其中个答案系啱嘅，就话咧中国人民支持马列武，啱喎呢个答案。 呢个系历史嘅选择，所以 屌你， 屌你老尾！我听我拣完，我话你唔话我听呢个啱啊嘛？第一我 challenge 你，喂呢、這个喺历史学家上面有冇共识噶呢个讲法？第二，1949年嘅中国人民知唔知咩叫马列武啊？我哋都未噏得到啦，喺个节目里边，马列武除咗叫长毛，因为佢系托派大佬，阿希其实死添啦，大佬。中国人民支持马列武，其中呢个答案系啱，我咪走去上去个教育处嗰度喺度 challenge 嗰班友仔，话大佬你够胆俾呢个 multiple choice 学生答，你仲话呢个答案系啱？如果你会考嘅时候，佢唔拣呢个，咪扑街。喂，系人都知道国民党败走中国大陆第一金元券嘅问题，搞到经济崩溃，人心涣散。第二，老共攞喺日本仔嗰度，即系先占咗呢个新界 满洲， 满洲国， 满洲东北。 诶，我讲错，新界东北攞咗东北，跟住攞晒佢嗰啲武器俾晒老共啊嘛。第三就是国民党的军队，你都打咗话晒，即系都打了八年抗。 你话晒正规军啦，你正面战场啊嘛。 都会啦。美国佬最后是不撑噶嘛，因为法国你个包仔太腐败嘛，国民党政权。 四大家族啊。 喂，你讲呢啲咁嘅答案，咁我都心悦诚服啊！你仲 multiple choice， 即系亦即系啱同唔啱？你整个马列武啊，帮我听，大佬。中國有幾多人知道咩叫馬列武啊？你問今日都唔

咁啊好玩啊！ 呢、這个 即系全部冧晒啊！跟住你发现 呢、這个啱你教通识同啲学生。 唔系啊，即系讲翻就系话点你点样可以拎一翻去点游惠晶啫嘛 DQ 啊！你即系刘少奇俾人斗到嘅，讲紧文化大革命开始啊嘛。 嗯。 咁你成件事系咩啫？喂海瑞罢官。咁然后然后你毛泽东系 我的一张大字报 系啦，炮打司令部，然后就直指刘少奇发。佢咩修正主义嗰啲咁嘅嘢嘛，咁、其实一模一样嘅啫。喂，你游惠晶讲支啦，然后去台湾，跟住啲嘢就升格去到民族主义，然后借商成毒就走去 DQ 你释法，喂，同一条套路咯。 嗯， 你其实读完呢个近代史之后，你就知道点样同共产党玩噶啦。 其实系啊，你系教精咗佢嘅，其实系 考试冇咁答啊，大佬，你言传得顺都唔好辣啊，大佬，你即刻离题嘅话你大佬。 但系老师，但系老师要教中国近代史就系咁教啊，你冇办法啊。 唔系，但系呢啲题目老实讲系好难答嘅，都好有争议性。如果我真系 set 条刘少奇点解会落台嘅话，你屌柒毛泽东，你屌柒呢一个嘅中国民族嘅劣根性， 炮打司令部。 封建思想的维度、啊、崇拜英雄咯、啊，就是因为咁啫嘛，咪走唔开呢啲啊。虽然仲有其他嗰啲政治啊，嗰啲咁嘅社会嗰啲分析啦、啊，系咪？ 喂，嗱、最后剩翻少少， 所以我唔会反对啊。得、啊，你搞1949年之后一定要，仲系重点，起码出两条、 啊， 四条啊，屌你真系。 喂，最后剩翻少少时间，我都想讲啊，呢、這个真系。 仲有啊，大佬三十分钟。 一定要讲，不过讲埋几分钟啦。嗱、啊，最近大家见到呢、這个特朗普啦，即系连环走数啦，系咪？咁但系其实佢自己当选咗之后咧，咁你见到即系其实成个美国即系各地都会有嗰啲反特朗普电视示威嘅。咁但系偏偏就系话，喂你数下，喂 Donald Trump 佢好多都走数喎。嗱，佢而家呢個 TPP 可能都會走數嘅，而家係咁啊，起個咩呢個墨西哥牆？喂，而家唔係，而家佢係即係打個折扣，就未必起牆，即係起圍欄都得嘅，係嘛？咁跟住就係呢個 Obama Care 係 又走數難㗎啦，大佬。 Obama Care 又話 make sense 啊，而佢啱啱佢先至去 Google 嘅啫， 唔係好似話假嘅呢段新聞，原來有啲人話係 咩？唔係啊，但係佢話係 make sense 嘛 ，make sense 不過 Google 就係即係加落去嘅屌。 OK。咁喂，连环走数，喂点解？喂，我就谂有一样嘢我谂唔明，咁多即系支持希拉里嘅支持者系反特朗普示威，但系佢偏偏呢个礼拜哇走数走得咁密，都冇人，即系佢啲支持者都唔示威嘅。其实我觉得最应该示威嗰啲就系屌鸠佢要走数嗰啲人啊嘛，应该系喂究竟支持佢嗰啲人系因为支持佢？佢講嗰啲政綱而支持佢啊，定還是係佢個人魅力而支持佢咧？ 咁咪好明顯你答咗咯，第二咯， 係啦。而我 後屘我喺度諗啊，如果我係美國人嘅話咧、我都會覺得 OK 噶。 嗯， 即係第一，我會相信即係個官僚體系裏邊，而家當選嘅領導人唔係一個真係皇帝啦。即使你皇帝都有好多政治考量啦、官僚會抵制噶嘛。第二，你嗰陣時候就有一啲嘅現實考慮。而第三樣嘢，我覺得咧，你選一個咁嘅總統咧，都幾好玩嘅。 你搞笑咯，唔係，但係 夠啦！你揾個總統出嚟搞下笑。喂，對美國人嚟講，而家今次最大嘅問題係咩？係自己好魚啊！ 係 好魚皮一樣嘢，大佬。 唔係，但係我想即 係。而呢班友，你問點解班前者係因為其實佢係 anti-establishment， 係就唔係因為佢。嗰啲政綱， 同埋係打破成個即係華爾街同埋官商勾結嗰一個嘅政治嘅滿局嘛。即係佢老實講，佢噏嗰十樣癲嘢出嚟，又話咩懲罰性關税啊屌！其實老實講，你係自殺嘅咋。 但其實你睇， 你有 tariff， 老共冇 tariff 啊，係嘛？ 嗯， 我哋嗰啲全部都係 made in China 嘅啦，喺沃爾瑪買嘅呢，大哥。 同埋你都預咗， 你自己真係嗰啲工廠，你真係拎咗翻去做啊！但係你美國人嘅成本幾高啊？ 你如果 Donald Trump 走數呢一樣嘢，我覺得係正常， 係、 正 常。但係咁十樣有一樣中就得。佢講咗好多樣、如果我係佢咧，揀一樣傷害最少嘅就中咗佢。